人一半一生。 城市蓝调，我的城市，我的音乐味道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都错过了哪些，为什么会错过呢？这时候看到孙瑶瑶说，有句话说呢，错过便是一辈子的过错，这句话一点也不假。有一些人不见，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了，有些话不说，可能一辈子也不说了，不是吗？确实是，这句话呢说得很好，所以呢也是提醒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，珍惜身边的每一次遇见和每一个人，对不对？ 我的这一眼，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，你又何必流泪，管我明天心里又爱谁。我的爱情有隔绝，谁能让我停歇？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不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吞噬我心扉。可知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把我将你忘？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。从此你来注定逃不过纠缠。我的爱情有隔绝，谁能让我停歇？痴心若有罪，情愿自己背。刻痛彻我心扉，何止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， 总是我在体会。 让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生热爱回头太难，苦往心里藏。情若不断，谁能把我将你忘？一生热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。从此你来注定逃不过纠缠。